老将个脚一踩上，这一反弹，咔哇的一声，把董乾就弹到院里去了，射起来十来丈高。要一般的人，那样掉下来，啪，就得摔个半死不拉活。董乾老将个心里的一翻个，哎呦，好厉害！我只说踩上是翻板转板往下掉，没想到把我弹起来。看来制造这消息埋伏的高人真有外科的手段。可这件事董乾能摔得着吗？他借这个劲儿，身子揉起来了，头朝下，脚朝上，眼看要触地了。董老剑客微微一使劲儿，使个云里翻，又叫金刚铁板桥，唰，头朝上，脚朝下，双脚落地。老头心里还挺得意呢，这对我来说如同儿戏一般呢，不过吓一跳而已。他这个脚刚一站在地上，嘎巴嚓，这回他可没料到，又是弹板，二次把他弹起，直上直下，把老侠可弹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呦，董乾一看厉害，这个院里头说不定有多少弹板，弹来弹去，一会儿把我弹没劲儿了，那可就完了，干脆我别往院里落了，我呀往房顶上落吧，那顶上肯定没有弹板了，身旁就是那亭子，一共是三层，老侠哥这个身子在半空中悬着，冷不丁一转个，唰，身体平着，脑瓜一晃，双脚一蹬，没落到地上，横着落到亭子上。你看咱说多容易，肉肉肉没事儿，你练练，你练练试试，谁也练不上来，那就是董乾。轻功术练得炉火纯青，是登峰造极，跟鸟一样那么快的。心思落到亭子上喘喘气儿，然后再打打主意下一步怎么办。万没有料到，双脚刚一沾这瓶子，脚底连房瓦在房盖呼啦旋下去了。哎呦，董乾心说坏了，三环套月的埋伏，这是真没有想到，方才那劲儿是往上使，冷不丁这是往下抽，专门破你这劲儿。老爷子这双腿和腰部揉眼就旋下去了，上面还露着半截。好个董乾，把大秃脑袋一晃，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一抖，没等全身下，就是拔地而起，使了一招叫一鹤冲天，飞身蹦起了两丈多高，这才脱险。心说这院里头哪也不敢碰了，我赶紧得快走啊。韦同林庆幸，心说小贼，连我都受不了，何况是你，到这里边是准死无疑啊。 他蹦前两丈多高，在空中折了个跟头，扑奔墙头。那么远的距离能够得着吗？当然够不着。但是他一纵的时候，左脚踹右脚的脚面，窜出一股去，右脚踹左脚的脚面，又窜出一股去，如此反复的蹬踹蹬踹，蹭蹭蹭蹭蹭，这才到墙头上。他就是从这儿进来的，双手一把墙头啊，往上一趴，真想好好的缓缓气儿，受不了。嘿嘿，真没想到，进来的时候，这道大墙那么坚固，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想出去，二次一碰这墙，这墙啊，呼啦，往外倒了。刚往上一趴，他这一倒，这个身子一闪，谁能受得了？老侠个一咬牙，舌尖一顶上牙膛，哎呀，不好！头朝下折了个跟头，两条腿拼命的往外揉，越过大墙又蹦出去，能有两丈多远。现在就到了鱼骨寺墙外。哎呀，把他给累的，这心哪噔噔噔噔直跳。可出了这道墙，双脚落地，满以为这回没事了吧？哎，不，双脚刚一沾地，咔吧咔吧咔吧噔咔。全是连环板，哎呦肉！老侠个双脚往下一旋，赶紧蹦起来，往前一窜，脚刚一落地，啊嘎巴，又一个，肉嘎巴，肉嘎巴，连着吃13下。这一段书就是董前夜探剑山，夜遭13险。那也就是董前，没有第二个人能躲得开的。这就说明当初一日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个主，呕心沥血，精心设计，不是给一般人准备的，一般的人你也配呀？你就是给成了名的剑侠准备的，就怕有那个轻功特别高的人能越过萧景来福进鬼见愁。这一环咬一环，是一环套一环，你能耐再大你也跑不了。你不是个人吗？你不是神仙？这董老剑客揉揉揉揉，这一路折腾，体力耗尽。等到了第13下，夜遭13险，往下一落，嘎巴一声，又是个陷坑。老侠客再也蹦不起来了。其实他要泼出老命去，宁愿吐血也勉勉强强的能蹦出来。但是一闪念，心说我呀别蹦了，我就蹦上去，不定还踩着什么小心埋伏，就得把我活活累死，就我掉到里边，你们也不能把我怎样。老侠想到这儿，双手来了个虎豹头元宝刻子的跟头，掉下去了。哎，这下边一张网，大网，老侠的整个身子摔到网上的，咚的一声往这一颤，四脚全有串铃，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夜深人静，听出多远去，上面翻板的盖子嘎巴一声合严了，这网兜一缩紧，整个把镇骨侠给兜的里头。那网那眼儿都不大，每个小眼儿都有一个小钩，您说这一张网上多少个小眼儿，得有多少小钩，把人兜住还不说，这些小钩一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浑身上下的衣服整个给你兜住，你有通天的本领是动转不能。串铃这一响，埋伏在四周的小和尚赶紧点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拿着挠钩套索，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出来了，逮住了，抓住了，掉到13号陷坑里头了，快点给老当家的报信儿。老当家的不发话，他们不敢动手，过来把13号坑给包围了，举着火把火苗都突突突突突突直闪亮，拎着灯笼在这等着。有两名小和尚撒脚如飞进鱼骨寺，先赶奔禅堂。禅堂里坐着仨大和尚，正中央大师兄一目了然僧，上垂手了阴和尚，下垂手了尘和尚。就这个房子一进门的旁边有一人多高的四明钟，那这就有钟了，表都有了，只是那个表盘计算时间那玩意儿跟现在有区别，我们现在这手表钟表都是从那时候进化过来的。这个大钟上有12个时辰，有日月星辰，另外第二层上的标着鱼骨寺鬼见愁，所有的消息埋伏都通到这儿，哪个小心犯了，自鸣钟是自动打点，上头一溜一溜的铜牌，铜牌要一掉下来就说明这小心犯了，哎，人家在屋里就能掌握情况，一看这铜牌上有字啊，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马上派人去，不是把你抓住就是把你的尸体给抬走，这边研究的就这么科学。但是消息儿要不犯，他光打点，铜牌光哆嗦不掉下来，那就是说消息儿虽然犯了，人没抓着，但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仨大和尚在屋干嘛呢？这正猜闷呢，怎么这个徒弟鱼骨僧一去不回？他说他访朋友去了，说的真真切切，当天就回来，到现在没影，莫非贪了什么危险不成？又一想不能，鱼骨僧有65年的好功夫在身，什么人是他的对手？你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到不了他近前。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另外谭大帅来了之后千叮咛万嘱托，谭天走了，他仨睡不着觉了，就分析进来剑山发生的事情，心说咱呢也别掉以轻心，看这情况，同林一伙这些爪牙经常进剑山，这也就说明这是信号，大举进攻剑山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了。这要在咱眼皮底下， 咱栽了跟头出了事儿，对不起英王一片苦心。人家花了那么多钱给修的鱼骨寺，我们像佛似的在这享福，到关键时刻拿不出真格的来，再给人家丢了人，那简直没法见人呐。就为这个事儿他们闹心，冷不丁就听见自鸣钟当啷呀，来人，六只眼睛盯着自鸣钟，但是那铜盘儿唰啦哆嗦哆嗦没掉下来，呀乖呀，明明进来人了，消息犯了，怎么盘没掉下来啊？当啷啊，当啷，当当当当，这铜盘一个劲儿的哆嗦都没掉下来。三个高僧全明白了，坏了，来的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一直到第十三号坑着，这盘吧嗒才掉下来。三个大和尚相顾失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阿弥陀佛，这谁的？他能三番五次逃过三环套月的埋伏，就你我弟兄谁也做不到这一点。看来他的轻功登峰造极了，一定要看看这主是谁。正想着报事的进来了，弥陀佛，三位师祖，十三号坑抓着个人，没三位师祖的吩咐我们不敢动手。哦，二位师弟，咱们去看看吧。好，为防备万一，咱们最好拎着家伙。对，一目了然，僧手里使的是金顶九连环，了音和尚使一对金珠翼，了尘和尚使一对八踏鹿角棒。这仨大和尚一前一后离开禅堂，出了大门一拐弯奔西边转，这才来到十三号坑。几十名小和尚正在这儿等着，一看老当家的来的，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道路闪开。仨大和尚到了坑边儿，在这儿呢吗？在这儿呢。加强戒备，可不能让他跑了，这是跑不了。准备弓箭，指的这主太邪乎了，调了五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箭头都对着坑，一掀这盖你往外一蹦，就乱箭齐发，打罗神仙你也跑不了。后来他们一拧这消息，用钩杆子一搭这个翻板的盖儿，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翻板一转，左右翻开了，黑咚咚，是个大坑。瞪眼看着人没出来，来呀，把他捞上来。其实跑得了吗？底下还有个网兜。这都叫多虑了，几十把钩杆子下去，把这网兜刀住了，往上一提，这人还不轻，给拽上来了，轻轻的往地上一放，仨大和尚倒退一步，定睛瞧看，这里边这人像球一样，双手抱着脑袋缩成了一团儿，谁呀？看不出来。把网打开，拿绳捆上，把网张开了，得过去几个人摘那钩，